听录音，根据提示词语回答问题。 Listen to the recording and then answer the questions based on the hints given. 一，小李上去了吗？ 小李上去了。二，老师进来了吗？ 老师没进来。 三，熊猫进去了吗？ 熊猫没进去。 四，太阳出来了吗？ 太阳出来了。五，小李爬上去了吗？ 小李爬上去了。六，老师走进来了吗？ 老师没走进来。 七，同学们跑出去了吗？ 同学们跑出去了。 八，那个年轻人搬进来什么？ 那个年轻人搬进来一个箱子。 九，那个孩子拿出来什么？ 那个孩子拿出来一盒铅笔。 十，爷爷带回来什么？ 爷爷带回来很多糖。